别节目《活力新北京》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各位好朋友，我是古月。有这样一位作家，他不是明星，却通过自己的作品培养了很多明星。他的个人经历极富传奇色彩，当过警察、饭店老总，如今旗下拥有很大规模的集团，他就是海岩。今天的节目就请跟着我隶属海岩的作品，欣赏海岩电视剧中的优秀歌曲。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，风霜雪雨 改编为12集电视连续剧的《便衣警察》是海岩第一部被搬上荧屏的作品，初步奠定了他在刑事案件侦破背景下走言情路线的海岩剧模式。这首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正是主题歌。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，风霜雪雨薄几 静蕾、姜武、濮存昕主演的电视剧《一场风花雪月的事》是海岩沉寂十年后的作品。这部拍摄于1998年的电视剧，因为种种原因，直到两三年后才和观众见面。由于错过了最佳时机，现在的观众已经不太能想起他了，只是王菲演唱的插曲《棋子》现在仍在耳边回响。 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，却走进你安排的战局。我没有坚强的防备，也没有后路可以退。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，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。我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，也没有逃脱的幸运。我像是一颗棋，今天任由你决定。 海岩扬眉吐气的是2000年的《永不瞑目》，这部悲情剧让很多人看得涕泪横流，尤其是结尾萧童平静地走向欧阳兰兰的枪口时，很多人都深深地感叹现实的残酷。这部剧不但成就了主演陆毅、袁立、苏瑾以及导演赵宝刚，也第一次明确树立了海岩剧品牌的大旗。送上无人不知的主题歌《你快回来》。 没有你，时间寸步难行，我困在原地，任回忆宁静。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，只有你给我温暖真心。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关注海盐剧。随着海盐剧品牌的树立，观众对于玉观音的期待也水涨船高。好在2003年，玉观音一经推出便再次火爆荧屏，成就了海盐剧的第二个高潮。其中曾反复出现的插曲《比我幸福》，让演唱者陈晓东的事业也风生水起。不过今天请您欣赏的是另外一个翻唱的版本。 望着广场的时钟，你还在我的怀里兜风，不习惯言不由衷，沉默如何能让你都懂，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，祝福有许多种。 心痛却尽在不言中，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，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，再痛也不说苦，爱不用抱歉来弥补，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，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，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。我默默的倒数，最后再把你看清楚，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，慢慢被放逐。 一个人就是要让他幸福，可以为他做任何事，即使这样做的结果是看着他成为别人的爱人。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心胸和气度呢？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，讲述的正是这样的故事。海岩总是通过这样的故事告诉观众，什么样的真爱可以脱离世俗的羁绊，爱到地老天荒，爱得无怨无悔。先来听主题歌，我需要你。 你不能说只看到了冷漠，只是我的泪藏在沉默背后，痛流不出来，爱会太埋怨，想对你说的话说不出来，没走过你曾停留的角落，那失落的心就快要不能活，你一定明白，爱会太漫长，对你说留在我的身边，我需爱你是存在的意义，我 需要你，你不能看着我难过，我需要你，爱你是坚持的理由，我需要你，你不能离开，不能走。曾停留的角落，那失落的心就快要不能破。你一定明白 ，Every time I try， 对你说留在我的身边，我需要。是存在的意义，我需要你，你不能看着我难过，我需要你，爱你是坚持的理由，我需要你，你不能离开，不能走。 今天我们的回忆就在漫步中暂停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，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。能有个归宿，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